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唔系啊， 好，翻到嚟第二节，有咩可以讲埋？ 唔系，因为成日星上礼拜打风啊嘛，一日 系啊，六百五啊， 系啦。咁其实嗰晚咧，我哋就有个专团饭局嘅， 系。 咁咧，诶，之前呢啲人已经系。即系好惊，哎呀打风啦，打风打风 cancel 啊咁咯， 谂住都 cancel 噶啦， 系啦，一百风球就 cancel 咯， 你点啊？ 嗱，正常人系咪会 cancel 啊？ 嗰个终点啊落咗咯噃， 唔系嗰时谂住三四点我哋要 confirm 继续噶嘛， 系啦定噶嘛，几廿人、啊、请咗啲尊贵演 员喺边度先个地点系 尖沙咀， 尖沙咀啊，假日酒店啊，中菜厅啊， 唔 can 熟人啊嘛，因为冚唪唥都系， 唔系咁啲人就即系普遍开头就喺度。哎呀，落打風啦！打風 你只要好爽咁話俾人聽，我哋唔 老老實實 得啦， 老老實實即係你喺屋企成日又唔使翻工陪屋企人， 啊、 即係好自然。 嘔咗咯！ 你唔想出街嗰只噶啦，係咪先啊？ 啱啊！ 唔係即係你放工跟住去咁就 咁啊，換曬衫走出嚟咁啊，就 即係我都以為係，譬如放工順便去就多人嚟嘅啫， 係 同埋喂大佬，我你知酒店一圍唔係講笑，唔係倫敦大酒樓嗰啲價噶嘛，我哋都要俾翻 guarantee 㗎嘛。 fine dining 嘅地方嚟㗎， 即係我哋可以褪，即係我哋譬如佢就話四點鐘，如果你 cancel 嘅，我咪即係你可改日期咯咁樣。如果唔係嚟到冇人嘅，我都要照揞嗰幾嗰皮幾啲嘢㗎嘛。 兩皮㗎啦， 兩皮嘢㗎嘛。 如果咁重本又改期揾， 唔係咯？點知？我嗰时咧点零两钟开始喺度，喂点啊？即系其实我四点要 firm 嘅。 其实嗰日好多人咧都喺屋企好开心嘅，其实。 跟住原来啲人咧系闷到呕啊！跟住陆续续系，梗系去啦，梗系去啦，梗系去咁样咯。 咁 连啲议员都话食咗佢啦咁。 咁点知出咗嚟就 系仲多个报名嘅人数。 我哋去到嗰边第一时间咧就要谂办法点样可以 加台 咯，最主要加多张台啊！真系好离谱。 围啊，系加多咗。 嗰日 有咩重要嘉宾？有咩讲？ 咁啊，个嘉宾都重要嘅，咁样都系咯。 Nathan 又喺度啦 ，Nathan 咯，长毛啊。 大家如果想当埋嘅， 新东好多。 系咯，个 Facebook 应该见到啲相噶啦。 系咪我最？我都系都 十张八张。长毛啦 ，Nathan 啦，阿挺啦， 阿挺咯， 杨岳桥啦，系嘛？咁仲有万必咧。 系咯，有新东主打 嘅，齐晒咁滞，好齐脚。 就系冇咖喱饭系嘛？ 佢都唔系当选。阿 Fur 就 系 临时有事嚟到， 叫人哋嚟到间了佢人啲心伤事啊， 伤心 系咁，大家都抗争啦， 系咯 ，Fur 冇嚟到咯， 阿 Fur 冇嚟到， 系啦， 咁啊真系要陪屋企啦，嗰啲就 真系，咁但系就完全理解嘅，咁但系其他嗰啲真系全倾巢而出啦。 嗱，咁专团 真系好癫咯， 专团 我未见过，专团都喺度嗰晚。 专团聚会其实系咪有个主旨咧？系咪来年更加点样更好地合作咧？ 其实都系嘅。 其实坦白讲啦，专团。我哋要傾咩來年點樣合作啊？好多嗰啲嘅 idea 咧，其實都喺個 group 度咧，其實基本上都係傾咗好多噶啦。所以如果你想知嗰啲嘅話，你 hack 入去個 group 度咧，可能仲有效。出到嚟大家都係嘻嘻哈哈咁樣，即係食下飯啊，咁樣唔一定要傾呢樣嘢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大家 知噶嘛，第時有咩合作啊？ 熟咗之後，其實好多嘢有個即係個 trust 喺度咧，其實做嘢啊各方面嚟講，真係都容易。 譬如上次醫委咁樣，你立起含含，佢哋又未有即係個深厚嘅關係咁樣咯，所以就可能要靠其他人去幫佢哋 line up 一啲，即係去拉布咁咯。即係今年我哋就想，你自己即係建立關係啦，你哋各人自己。 嗯。 同埋，譬如你想寫啲標嘅，咁你要揾翻你即係對口嗰啲 party 噶嘛？ 哦，即係啊，咁哇，咁如果啊，咁喺呢個平台上面出標又好似即係合作啊，非常之高合作。 譬如佢哋元水都咪食水安全都可能出噶， 嗯， 咁你醫委都嚟緊就可能再出噶， 一定出 其實好多嘢都出噶。咁佢嗰啲咩康橋之家嗰啲叫咩？ 系咯，即系 嗰啲有咩噶？ 喂，但喺 條例又出 喺呢啲專團網聚，會唔會見到本土派嘅朋友咧？ 有噶。 例如咧， 嗱，首先咁讲，专团入边本身就有本 土派咯，就派咯 嗯， 即专团呢个 spectrum 根本上我哋，你唔好以为全部都系左交， 嗯， 我 哋嗰次有头七号，有头六号噶， 即系乜交都有噶，我哋入边， 你自己咩交？ 我都唔知道我自己，有时我都 易容交， 少少摇摆嘅都有时都系，我咁我自己系左交嘅， 唔系咁 左交嘅， 咁但系你哋心目中嗰种本土派系即系觉得泛民应该得合作啊，定还是系点样嘅咧？ 我哋好大爱嘅， 因为嗱，上 个派都入边又系 上个礼拜六就蔡奇喺立法会有个 talk 啊嘛， 上个再上个啦， 系啦，就系话 议会抗争， 有啲人就是、有啲本土派就系要求话唔系，即系呢啲咁嘅 talk， 你最好泛民同本土分开啦。咁喺你哋嘅聚会会有啲人咁谂咧？ 其实我觉得就冇啊，我觉得即系喺个嗱，你讲翻赛期嗰个啦，其实入边阿尤良都喺度噶， 梁友、 梁友、尤良乜都好啦， 梁友食品 系咯，咁、其实喂有倾有讲噶、 即系要同万必分开啊？ 系、 有乜好分啫？即系将郑松泰同万必分开， 佢哋喺万必身上喺度吸取紧啲养分啊！万必嗰日讲嗰啲拉布啊策略嗰啲嘢， 系咯， 其实 讲 得好好， 如 数加珍，同埋万必即系嗱，我都唔介意喺呢度攞埋，即系讲埋啦。其实你如果留心听，其实万必有好多好多 系特别讲俾佢两个听， 系咯，系用心良苦噶、 我知道万必佢对佢好好，我梗系知啦。 教佢哋嘅 房都同佢换啊，大佬，你知唔知换间房 系 几烦呢？ 系啊，佢都讲明啦，喂，嚟紧我哋呢三间房大家可以多啲合作啦，即系深刻咁嘅意思。 我梗系知啦。 其实我都慢啲系真 系虽然好多人唔中意呢一个举动， 即系好用心，同埋佢真系完全毫无保留咁样去分享。 但慢啲呢排系成为咗网络红人，即系虽知道有一单是非系推咗上高登。但老实讲啦，即系呢一刻咧，我唔会详细讲件事嘅。不过咁啱讲开慢啲咧，又有朋友托我提一提。咁件事大概就慢啲就即系嚟紧新一届咧，可能喺活员工班底上边咧有啲变动。咁有个好勤力石开早站嘅朋友咧，就俾人炒咗啊，炒咗又好 ，terminate 又好啦，张 contract。咁问题就系话，即系以我了解咧，即系其实我唔系讲是非啊，但系其实有 你讲紧， 咁你讲紧， 我冇提。即系有啲人名嘅，真系唔知提唔提。即系大概 讲都唔使讲，人名都知啦啲人。 系咯，其实我就唔系。 虽然我唔知你讲边个， 即系我真系好啊，应唔应该讲？你咪真系实在系。 你不如私底下捉佢出嚟倾下偈啦。 捉咗噶啦，有啲人喺 PM 我 PM 咗好 Q 耐已经系。 咪得咯， 已经系咪？有啲人就怀疑呢件事系关万必事，但系老实讲啊，有时请边个唔请边个咧，未必系关个老板事嘅。即系譬如你啊 ，Chris 啊，你好可能就系话你要请啲好 junior 嘅 staff， 你未必系佢要 cater 你，即系嗰啲 junior staff 未必系服侍你，佢服侍你秘书噶嘛。咁你系咪需要问下秘书姐，即系你个座下大弟子啊，秘书，喂，呢几个靓妹边个帮得手啊？最紧要帮到你，唔系帮到我，因为佢哋系 一啲一定要问嘅、 Exactly。所以有時咧，有時萬必請嗰啲人，又或者唔請邊啲人咧，佢最重要嗰樣嘢唔係同萬必嘅溝通，萬必好可能喺立法會，又或者有可能佢自己嘅工作，但係即係啲地區裝腳最多最多最多會服侍嘅咧，就唔係萬必，而係萬必手下其中一個會可能處理曬所有義工啊，處理曬所有裝腳嘅人，咁嗰個人先係真係要去應付啲裝腳嘅需求，又或者佢哋兩種人先係所謂叫加強合作。 但係啲家事咧，即係 internal 嗰啲嘢咧，我當然我都唔清楚咯，可能你清楚過我啦。不過因為我今年開始咧，我就幫萬必咧，就即係我理身啦，而家伸條脷出嚟先。咁咧就幫緊萬必咧做緊呢啲即係法律諮詢嘅啊。咁變咗咧，其實我都有 幫我理身埋得唔得？ 你又理身下啦。 我係彩虹戰隊。 咁但係我想 make 個 point 呢，就係話呢，就即係我同佢一啲嘅地區上面啲職員呢都有啲合作啦。咁啱啱開始啫，咁我感覺上都唔錯嘅，即係都好願意幫手啊。咁同埋呢有一樣嘢我特別想提呢，就係、是、即係慢啲知道佢哋做緊啲乜嘅。 係 事後佢有時佢都會 PM 我。 好人嘅。 係 PM 我話 容忍度好高嘅。 咁樣即係佢知道緊呢，其實我哋係。 你話咩話頭先嗰句係。 萬必容忍度好高嘅。 萬必哦 ,ok。 ok, 即係佢知道佢係有有跟進嘅。佢唔會話嗱呢樣嘢呢，就我唔講名啦、我之前都有幫過唔同嘅尊貴議員呢做過一啲嘅類似嘅、即係免費法律諮詢啦。咁、但係呢好多時嗰啲議員呢，其實我又做咗成年幾兩年呢。 老交叉逢。 佢完全係冇同我有任何溝通喺呢樣嘢上。 係咪老交叉逢。 佢究竟知唔知道我落到去嗰邊。我落到去个办公室度，可能一晚做十几个， 啊、 即系做到气都吸埋嘅，完全冇停过咁样咧。 地区咨询嗰啲 系啊，好夸张啊！ 即系 难度高，绝对系难度系高过。 即系牌街证噶嗰啲， 我知道。 当值律师咧，一晚俾三四个你，已经好唔好意思。OK， 但系嗰啲一晚做十几只噶，你谂下，即系之前啲准备功夫啊，你唔可能去到嗰边一打开就，求其噏两句咁，你真系要帮佢睇下啲 paper 啊。有啲乜嘢嘅建議啊，咁樣樣同佢傾。有啲咧係直頭係唔係講法律㗎啦，係講一啲情緒點樣去輔導啊，去勸下啲人啊，你唔好喺呢樣嘢上面再糾纏啊，理下屋企人啊，咁呢啲講講十幾廿分鐘，喊住對呢啲好多嘢㗎嘛。咁但係咧，我感覺上啱啱開始幫萬必做咧，佢係知道緊發生緊咩事，佢 appreciate 呢一樣嘢。系同我有溝通啊！呢樣嘢我係幾感激嘅。 所以咧，萬必嘅票數咧，反映咗好多嘢嘅。萬必嘅反映咗佢工作嘅態度啦，佢內心啦。其中一樣就係管理能力，即係佢既然喺過去四年都可以管理到一個咁好嘅新東團隊，咁佢下四年點解唔可以管理到個新東團隊咧？不過 或者咁講，人力嚟緊嗰個去向。 萬必有啲人就話誒、欸、萬必咁樣，好似對佢有少少嘅一個疑慮啊，或者係咪啊？ 即係嗱，老實 因為做主席嘛，人哋 將來人力條路點行我唔知，我冇意見，但係真係我會睇佢點行，我先至決定就係話我自己可以幫到乜嘢手，又或者幫唔幫手。因為始終都係太過長遠嘅事。只不過就係話你問我信唔信萬邊嘅工作能力呢，我非常之信。問題就係話你當你自己嘅工作團隊有啲嘢轉變咗嘅時候，有啲轉變係咪無可避免呢？咁冇辦法嘅，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無可避免，你要接受咯。問題就係話，有啲決定係啱同錯，咁唔知要睇耐先知。但係有朋友都提咗個幾好嘅觀點嘅，就係話有啲錯嘢係咪可以，即係咪可以改翻正咧？咁我唔知。但係你俾時間佢啦。你呢一刻你真係可能有啲決定做咗，大家真係唔係咁同意嘅。咁你三個月後睇得點，九個月後睇得點，咁有時嗰、那個動作處理咗之後，唔一定係滿意到全部人，但係可能有佢意思呢。咁呢一刻係我覺得萬必係需要俾時間佢，同埋有時呢啲決定呢，我講多次未必係萬必自己做嘅，咁所以就唔好燒埋。 同埋人事呢樣嘢， 人事 呢， 嗰啲嘢 我哋唔好加把嘴。 係啦，一提你就要提晒所有個名，咁我無謂 講返啲 public interest 啲。 係啦，咁萬必就無可奈何啫，咁所以就係嗰啲嘢未必關萬必事嘅，我只係想帶出 嚟。萬必唱歌好好聽啊！ 系咯，咁啊，呢样嘢我好 impress， 因为我哋都派咗个 最差，我哋法政最差， 打始终嚟讲比较唱得嗰个啦。 边个？ 系咪啊？即系我哋有个 member 唱歌 OK 嘅， 攞数攞奖嘅大佬。 系啊，好强嘅其实，即系平时 咁啊，赢输咧， 唔系合唱嘅，合唱，但系两个完全系夹到，跟住即系啲， 因为两个都系饮歌啊，嗰首 唱到出嚟嘅。唔會話甩曬拍子，呢啲唔好講啦。就係因為啲歌難啲，有啲難度嘅青春眾啊，有高有低， 要升 key 噶嘛。 O K 喎，你大佬我揸住個藍牙呢個 speaker 咁樣當背景， 揸住熒光棒喺度， 係咯。 唉，聚會嘅嘢講太多啦，真係講啲正經嘅嘢啦。咁其實上個禮拜真係大家都花咗好多時間去跟啲政治嘅風向，老實講，即係。由禮拜二嗰日開始，一朝早行會之前，梁振英對住啲即係咪兜講咗啲話，佢會跟進嘅 嘢，有所行，有所啲嘅跟進。 即係嗰時大家已經夾緊起條尾，由嗰一刻開始就跟，一路跟埋今個禮拜。你睇到啲咩咧 ，Chris？ 我睇到其實咧就即係好得意咯，即係啲建制咧第一樣嘢咧，大家留意到咧就係、是、即之前佢批評泛民，又或者批評一啲我哋而家所謂。非建制呢個講法啦，咁所有咩拉布啊、流會啊、golf， 所有以前佢批評嗰啲所謂呢啲佢用嗰啲嘅策略咧，佢今次全部用曬，仲有突咯。即呢個係完全係即係雙重標準到嗰種一個點咧，係可以話將所有嗰啲最醜陋嘅面孔全部露曬出嚟嘅。其實呢個時候，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咧，要做一啲嘅 data collection 咧，就係將呢段時間講去邊啲人講嗰啲咩説話。喺咩 context 讲咩说话咧？全部摘翻晒，唔好摘低佢，同埋攞唔攞翻。 即系咩啊？即系 要去 loop 下。 系咪去莱美芬噶？你讲咁，你系咪攞草台三五个人开会咯？咁系咪嗰啲啊？ 唔系咯，未唔系净系嗰 啲拉布歌啊！而家攞翻出嚟，全部好反讽嘅呢啲嘢，其实系。 但 系佢哋个态度咧，都围绕住就我哋无可奈何啦。咁但 系，但我觉得政治即系一日都嫌长咯。你同埋嗰日咧，冇人再闹梁耀宗。冇人再 challenge 梁君彦嗰个咩巨， 你一 放弃巨鹰权， 大家觉得应该都要闹。 真系一镬一镬冚一镬啊 ！Up to 呢一个 moment， 梁君彦咧就好似咧都仲系企即守住嘅。 冇啦，今日非建制话唔追究。 但系咧，似乎佢哋系咪喺私底下达成一啲嘅协议咧？ 系 边个？ 我傍晚嘅时候建制啊，傍晚嘅时候 建制非建制都话唔咩咧？ 喺一个自由风嗰度讲啲说话咧，已经感觉上咧，其实深刻佢哋已经系同意咗一啲嘢。梁君彦系好大机会咧，喺未来呢一个星期三嗰个立法会会议上面咧就会转态， 唔俾佢哋宣誓。 嗱呢个咧，嗱呢个当然其中一个，我系觉得。如果真係發生嘅話，好遺憾啊！因為大家如果留意到咧，其實立法會咧，你星期三個議程咧已經出咗街㗎啦。咁議程嘅第一個項目咧，嚇李議員第一個項目咧就係話咧就會係立法會嘅一個誓詞嘅，就是、宣誓嘅，即、就、係、是、第一個動作。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嘅議程咧，睇翻同上個禮拜咧個分別咧就係、是、上個禮拜咧雖然第一項咧都係講緊宣誓啦，咁但係當時咧係有講明係邊啲議員咧會做翻㗎嘛，嗰五位議員會做翻㗎嘛，但係今次咧就完全冇名啦。咁佢變咗佢好似，即係我好難，即係我有少少可能 conspiracy 啦。我諗我屌咁，即係俾咗自己少少位，係咪先啊？可以走盞啦。咁而家去到星期三，學你話齋，政治一日都延長啊嘛。 有啲咩發生，到時咪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咯。咁我係好擔心啦，就是、梁君彥可能真係會跪低。咁雖然佢呢個跪低咧，都未係最嚴重嗰、那個。如果佢司法覆核嗰個跪低嘅，嗰、那個就 PK 噶啦，係咪？ 咁又唔會嘅，佢又我覺得。 嗰個佢都你都要企得硬。去守住即係所謂佢個主席嗰個嘅一個決定， 因為嗱，如果有聽《細說中南海》嘅人咧，你都會聽過。其實今日晏晝晏晝啱啱出正定今朝啱出嘅啫。其實就何俊仁就講過嘅，開頭嗰陣時就係針對咧係遊糧嘅參選權，而家係針對佢哋，唔係開頭就針對個結果，佢哋當唔當選，而家係針對緊佢參選資格。原因咧就係話佢哋散播啲港獨言論咧，係咪有違基本法？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咧，大家都聞到北京嘅風向咧，已經係冇辦法唔做一啲嘢，但係 去 DQ 佢哋， 去 DQ 佢哋。但係問題北京而家 冇辦法啦，而係話佢哋而家 要夾硬嚟咯， 任何嘅辦法嚟做呢一樣嘢。 哎，我想讲嘅反而另外一样，而系北京系好高调咁放咗个风，就系呢一次事件唔会以释法作结， 唔系咩？ 即系唔会以释法作结啊！即系嗰样嘢可以系一个行政手段，可以系一个梁君彦嘅一个裁决，但系问题就系话，原来北京系唔想用释法喺呢件事上边啊。之前会好多人都觉得今次件事呢可能会今个礼拜解决，问题就係话会唔会人大最后就係释法呢？因为梁君彦 但如果释法真係太差啦，如果咁都释法，即係破坏晒香港自治。 因为点解呢？其实中间呢其实牵涉咗立法会秘书处喺度㗎。即係当然有人判断就係话，即係何俊仁就判断就话，而家立法会秘书处呢仲未去到可以俾梁粉控制一个阶段。所以就算你释唔释法都好啦，你经过咗立法会秘书处，立法会秘书处都要决定究竟呢一样嘢系咪 但佢释法佢只可以释呢个基本法喎。 系咯，佢就系惊所谓叫立法会秘书处唔执行啊嘛。问题就系话，如果而家 都唔系嘅，其实我听啲资深，唔系我听啲资深讲，佢识咩就识咩噶啦，即系未必一定局限基本法咯。 佢一定要 start with 一个基本法。 就 是、基本 啲嘢出嚟咯。 但如果基本法咧嗰条咧，其实下边咧，其实譬如话好简单，佢话 你有谂咩 法政去要求呢个立法会议员 唔系呢个都系个 嘅话咧， 个团队 expect 会出现嘅嘢。 我明白，但系你都系谂嘢太正路啦。即系而家你我当然唔系 challenge 你嘅怀疑啦。我相信 背后嘅资深 嘅，你梗系有关。 嗰啲资深都系咁。 问题就 系 话， 唉傻嘅，佢话基本法啫，佢译乜都得嘅。 佢系直情系生一条出嚟仲得。 唔係咁樣， 佢有無上嘅權，佢懷疑佢都識噶啦。 當然佢哋講真啦，要揀嚟乜都得。 係啦係啦，佢就係咁。 佢即刻走過嚟強姦我都得㗎，有乜 唔得？ 得 㗎， 係咪先啊？ 得㗎，佢又會啊！ 出聲得㗎啦，我洗定攞油啊！咁但係 強， 而家就係話法都唔識啊！而家就係話法都唔識。 咁點解決啊？ 咪就係梁君彥就係 宣誓咯， 唔俾佢哋宣誓。即系呢一刻就系， 因为佢哋宣誓条例咧，就话佢要喺一个尽快嚟到宣誓啊嘛。 系啊， 系啦。咁但系尽快其实系从来都冇 define 咩叫尽快，一个礼拜叫尽快，一个月叫尽快，冇咯。咁其实譬如可能佢真系抌到你一个月两个月，咁你都宣誓唔到，佢就可以话。 系咪真要等十一月嗰单司法复核咧？暂时嚟讲，短期。 其实而家有两个 case 噶嘛。 佢就系十一月三号司法复核完，就算我当你一日做，其实一日未必 真系真系审咗， 做唔但系都会上诉噶嘛。 哦、oh, ，OK， 即上诉呢一单嘢唔去到终审法院，我切 系 抵唔顺啦，切抵唔顺啦，即系 录音。所以唔系，其实一日有两个 case， 一个就系司法复核啦嘛。Correct me if I 即系里边咧就有个 interim injunction 嘅， 系 就系上个礼拜。星期二晚咧就 唔俾佢宣誓，要颁布唔俾佢宣誓。 系啦，嗰样嘢咧就政府即系六八九同埋阿 SJ 就输咗啦嗰度。咁但系就系遗留咗一个嗰个，但系攞到 leave 啊嘛，即系会十一月三号听鬼咗佢啊嘛。 系啊。 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净系针对梁君彦 嘅权力 嘅 decision， 即系佢决定佢嗰日晏昼咪出嚟话决定咗我俾佢宣誓嘛。咁呢度一嚿啦吓。咁而家其实仲有一嚿咧就系直头系直接。告个 HCMP 嚟噶嘛，直接告啊嗰梁游就要法庭出一个 declaration， 就系即系话佢宣誓无效咯，第一次，因为其实系计第一次 嘅 啫， 我哋叫 OS 嘅 original summons， 但系佢系攞个 declaration 去话佢嗰个宣誓无效咁样咯， 佢就话佢哋咧就系冇拒绝或者系忽略宣誓， 佢系neglect and refuse 系咯。个系啦，就宣誓嘅。 咁问题就系话， 咁但系佢系咪 ignore 咧？系咪 neglect 咧？咁就要拗咯。 唔系，我知，就系话佢宣誓咗一次啦。咁你去高院去攞个 certification， 就系话佢呢样嘢系 无效啦， 无效 第一次。 咁所以系 跟住就睇下主席俾唔俾佢继续咯宣誓。 咁而家主席就系等紧 但系你又 loop 就锁咗喺个 JR 嗰度。 简单啲讲啦，总之咧，而家政府咧就系用两招嘅。 双头咩马？ 第一招咧就首先咧就系挑战呢个立法会主席嘅嗰个裁决。系啦，佢话你俾佢哋再宣誓啊，唔得，唔可以再宣誓呢样嘢，挑战咗佢先。 系 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就系针对翻嗰两位清正嘅议员啦，候任议员啦，宣誓嗰个动作 系 OK 本身嚟讲咧，其实咧就系无效。系佢嘅宣誓系一个无效嘅宣誓， 唔得啊， 因为佢唔 个内容啊，嗰啲咁嘅嘢， 符合呢个咁啊呢一个立法会条例嘅一啲嘅要求，就话佢就想所谓 define 佢系咪拒绝。或者是忽略宣誓，因为呢讲明呢如果个后任议员呢是拒绝或者忽略宣誓嘅话呢咁佢就应该是可以 DQ 啦，理论上是咁嘅。 喔、哦、即係第二招喺呢度。 呢个第二招嚟嘅。 咁、哦、 但係当然呢一招入面呢仲、哦、有。 都唔系 DQ 佢嘅，淨係冇嗰个 voting right 同埋嗰个参加会议嗰个囉。因为你嗰个权系市民俾咗你㗎嘛。佢系议员囉，但佢又唔可以参加会，又唔可以即乜都做唔到囉。 明白， 总之就不可以 分，你 DQ 佢就要三分二咯。 系啦，咁但系咧呢个中间其实仲有好多争议嘅， 即系46个。 呢个咧，同埋嗰个 JR 咧，我相信咧，无论边一个咧，就算边一方赢都好啦， yeah. 都一定会上诉嘅。因为咧，你唔可，因为呢个讲紧 interpretation， 即系话睇个官咧点样去解释嗰条法例嘅意义。 我明明， 但当呢一个法例嘅意义咧。照正话咁讲，就表面上咧就听落去就系话，总之你拒绝话忽略，当然呢个咩为之拒绝？ 但系你 JR 紧啊嘛，嗰样嘢， 嗰个 JR 系讲紧系立法会主席嘅裁决啫。 梁君彦嘅就系嗰、那个 系啦，司法复核 梁又系 interested party 咁坐喺度 嘅 啫。 系啦，单单系针对呢一个立法会主席嘅裁决。而家我讲紧咧系另一个，即系其实同两单官司， 佢唔应该帮佢罪宣誓嘅。 两单官司同时进行紧嘅，另一个官司咧就是、我正话讲嘅第二招。就是、挑戰，就係話，即係話梁友咧，根本上佢哋嘅宣誓已經係無效噶啦，根本佢就冇資格再做立法會議員。係 講第一次嗰、那個，你就算以後補幾多次都唔俾。 但係呢個當然啦，亦呢一方面嗰個嘅裁決咧，就算高等法院咧最後有咗決定都好，一樣可以上訴，因為有好多位可以去 argue 嘅，包括咗就係話本身呢一個條例咧，本身就係不符合呢一個人權法。所以咧，佢可以係無效嘅喎，可以係 unconstitutional 嘅喎，所以呢個咧就係 違憲嘅。 另一樣嘢咧係， 同埋 大家 冇先例啊， 買定花生嘅嘢， 未試過咩叫做 ignore 或者 refuse 咩咩誒， 即 係 neglect。 梁君彦而家大條道理就係話嚟緊， 我已經有一個官司進行中， 係啦，咁所以 就係 大條道理㗎，不嬲司法複合嘅嘢，同埋政府做嘅都係兩。即系两边自一个一个做噶啦，你思下复下啊嘛，咁但系我唔会话因为咁样我唔去起高铁噶嘛， 即系政府叫你交几钱税、 啊， 你都要 俾 咗钱噶啦。 即系我啊觉得呢样嘢真系又系输打赢要咯，又系双重标准咯，系嘛？ 嗯，嗱，听完你讲咧，我系比较我明明地，我唔敢话自己明晒，但系我觉得你哋嘅专业咧系非常之 唔系，所以唯一就系释法或者即系三分二议员真系。齐心合力46个 DQ 佢咯， 所以呢个反而合乎呢个程序， 好合乎。但系够唔够数咧？我今日同佢哋都倾过， 79条你可以去行啊嘛。 死得够唔够？佢真系可能够噶，里边有好多人即系 泛民， 好多人揽佢啊， 死都硬币啊。咁起码你闹少啲咯，我可以闹少啲。虽然政治上我可能 选翻范国威入嚟， 咁但系咧法律上同埋程序上面我唔可以闹落去咯，因为呢个 系 合乎 真 系公义啊嘛， 启动咗第79条，你吹佢唔涨真系。 唔系，先唔好讲79条啦，但系我觉得头先嘅理据就系话将会遇到好多法律问题，咁所以梁君彦唔俾佢暂时唔宣誓咧，其实我觉得都系权宜之计嚟嘅。 喂，咁啊冇 gas 啦，系咪啊？你晏昼先至攞埋 佢有 gas 噶， 所以冇波先，即系你晏昼先成。 喂，你咁样 磨练吧。 如果我觉得唔啱嘅，应该你照俾佢宣誓照做。吓呢、這个，因为咧，你首先唔好忘记就系话，立法会议员本身嚟讲，佢后边系有，尤其呢啲 直选噶嘛， 直选出嚟噶嘛，你点可以用嗰啲行政嘅手段？ 唔系靠你嗰几 令到佢哋唔可以发挥到佢应该本身发挥到嗰啲嘅功效咧。 当然我唔系话你错啦， 系啦，同埋咧一个官司打几年嘅， 即系个哦， 同埋 几年之后咁点啊？几年之后打完就官司啦，屌下 一届啦， 下届啦， 啱啱先？咁你咪即系玩嘢系咪先啊？ 唔系我梗系明白。 同埋佢一波佢宣咗誓咧，你就好难打噶啦。 因为喺法律理据上面 完成晒啦，已经所有嘢，所以而家梁君彦真系好惨，都系几廿把刀扛住条颈。 唔系，我觉得 佢早知走出嚟话，其实咧我啲英籍咧系未完全取消的， 俾翻梁耀宗做 啊！你 DQ 我啦咁样。 唔系，我觉得真系好有养分。好，转头翻嚟下一节。